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御姐，萌那个，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快乐呀，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视频的回放啊，你都可以登录这个哔哩哔哩网站查找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这样的话呢，你在里边就可以查找到我们每一期的视频回放了。 那如果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另外呢，我们的 QQ 群就是漫游漫游团啊，也已经成立了，那群号就是567556693，请大家记住这个群号，然后踊跃加入啊。 是的，那要说到这个暑假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好看的国产电影，然后之前几期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几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好好的补档的。 对，之前几部咱们就不细提了吧，反正我觉得小伙伴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去看了呢。 是的，然后其实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就在下周五，也就是8月18号，《十万个冷笑话》大电影的第二部马上又要上映了。我觉得可能很多小伙伴说8月份就指着这部电影活了。 就指着他的笑点用了啊。 是，就是这个里面笑点很多哈，脑洞也很大的这样一部电影。其实我们说到十万个冷笑话，这也是很多小伙伴非常熟悉的一个 IP 了，徐可肯定也看过是不是？ 对，因为石冷第一部的时候很震撼大家嘛，是吧？ 是，然后包括在大电影出来之前，然后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在更新动画，然后很多像什么女王大人这些梗呀，包括这个大娃二娃三娃是不是福禄娃的这个梗，都是从十万个冷笑话里面这个出来的。包括可能很多了解石冷 IP 的小伙伴一定对有妖气这个平台也不会陌生。 有妖气平台， 对，因为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很多就是精品的动画漫画的 IP。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十万个冷笑话之外呢，比如说端脑，比如说这个很多镇魂街， 而且《镇魂街》好像也是最近刚刚上了真人剧，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呢？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有妖气平台的一个成长发展的故事哈。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有妖气的运营总监陈露以及产品总监王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二位。哎，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妖气运营部的陈露。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妖气产品部的王轩。 嗯，我看大家说这个小哥哥来了，大家就光看着小哥哥是不是？那今天就是两位也会代表有妖气平台来给大家来跟我们粉丝们去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平台上一些精品的 IP 啊是怎么孵化的呀？包括我们这个有妖气好像是现在是八周年了，马上 对。 嗯、哦，这八周年的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然后都会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带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的王轩以及陈露交流的呢，也可以随时通过 B 站发来弹幕跟我们的互动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5，那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师 优，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旭克。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然后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来自有妖气平台的运营总监陈露以及产品总监王轩，欢迎二位。刚刚也说到了哈，有妖气马上就已经是走过了八周年的成长历程，然后也诞生了很多很多优秀的这种动画漫画的 IP。 那在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我们有妖气究竟有哪些大家非常喜欢的漫画包括动画作品是来自有妖气的呢，一起去看一下。 包工，妈妈抱着不懂防卫，你的主角什么公司站着，小小飞将统统飞不靠边站，朋友一道军队的帮保护是主不必要，讲什么事也不会，根本没必要在我身旁，在将会广播 天啊！大家晚上好，我是旭科。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刚刚看了这个视频，是不是大家已经可能就是很多人，包括咱们俩最早知道有妖气这个平台，都是从石冷开始的。那能不能还是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妖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漫画平台呢？嗯， 妖气那是咱们国内其实最早的漫画平台。 嗯， 成立大概是2009年10月份。因为最早的时候2006年其实妖气就已经以一个论坛的形式在存在了、 啊、 当时呢是聚集了很多咱们国内的就是漫画的爱好者，当时只是一个大家自己玩的这么一个平台、嗯、然后妖气整个以平台的姿态正式上线是在2009年10月份，到今天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已经有8年的历史了。 嗯 嗯，在这8年的过程中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这种知名度很高的作品，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镇魂街啊、石冷啊、厨风啊、端脑啊、蓝翅啊、开封奇谈啊等等一系列、 嗯、 然后在8年的沉淀中呢也出现了很多这种现象级的 IP， 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镇魂街和尸冷就是这样的作品。 嗯， 其实对于现在很多的朋友啊可能没有听过有妖气，但是大多数人可能 应该也不是，因为有妖气的存在感很强的 因为有妖气这个名字很特殊 对， 就是之前我们有听，就是有一次就是听到罗有浩有一个讲课的时候、 嗯、 讲到说这个一个企业如何才能成功，他讲的企业的命名的时候他举例、 啊、 他说我听到我自己很喜欢有一个漫画的平台， 嗯， 然后呢这个平台的名字呢叫有妖气，我觉得想到这个名字的人简直是天才、嗯 哎，那能不能讲讲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 嗯，妖气，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刚才说过嘛，妖气在2006年的时候、 嗯， 它是一个国漫爱好者这么一个聚集的玩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给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 社区、 嗯，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站里面聚集了大量的这种年轻人啊，喜欢漫画的人啊，然后很有朝气。当时呢，在咱们平台正是以这种平台姿态上线的时候，我们就在考虑，选一个怎么样的名字能真正去描述我们站内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站内的这种特点。 嗯， 那么当时我们呢也筛选了一些核心的元素，比如年轻人的这种有朝气、 嗯、 有活力、不拘一格、 嗯、 有灵气， 嗯 啊，然后一系列这样的这种元素。其实最早呢，可能我们想到的是仙儿， 嗯， 这种东西。但是呢，后来 差一点就要叫做有仙气了。 有仙气，然后但是呢，后来考虑呢，就是仙儿这种东西啊，它离人比较远，它不是 听着有点玄幻这个。 对对对，而且像你比如刚才说那鬼怪之类的东西，可能又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所抵触的东西啊、 嗯， 所以也不适合。后来呢，就考虑到妖。妖这种东西啊特别有意思，因为在咱们的认知里面嘛，妖是生活在人中间的 啊， 嗯，而且呢它很有灵气， 嗯， 而且呢还总那么不怎么正经， 有一点点妖媚、 啊、 就有一点点亦正亦邪的感觉、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嗯、 然后也不那么正经， 嗯， 对吧，然后这个词儿其实很好的能表现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哎对平台这种气质，所以后来呢就以有妖气这样的名字来命名了。其实在很多企业的命名里边看到有妖气这样呢还是比较另类的， 嗯， 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在招聘的时候， 嗯， 然后呢很多应聘者也会去谈论这个问题，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石冷的问题，有的时候呢很多人知道有妖气可能是通过石冷才知道的，更多的人可能最早不知道有妖气啊，有时候面试的时候有些面试者也会聊到这个故事，就说说到一个 这个面试邀请函， 嗯， 写着有妖气，说哎，这是什么公司？这么不正经，不去不去不去。 主要是怕应试，就这个面试者的家人会不会有误解？然后哎，就是说孩子今天去应聘哪个单位啊？哦，去应聘了有妖气，嗯，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会会会，就是我们端午的时候嘛，就是我对我们端午的时候，公司发粽子，然后设计了一个很漂亮的盒，盒上写着有妖气，我拿回去，然后给我父母，我父母说这是一个什么公司？嗯，我还得给他们解释，我说这是一个很正经的上市公司， 嗯，很正经的公司，但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 嗯，那也就是我们有妖气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不是？ 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妖气这个平台上大概都在主打一个什么样风格或者内容的，就有自己的定位吗？ 是这样，妖气从创战之初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的就是咱们国产原创漫画的这一块， 嗯 啊，然后呢，现在呢咱们站内的作品量啊各方面已经有了和咱们建站之初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呢咱们全站大概有48000多部， 嗯 啊，这样的作品，然后有25000多名这种投稿的作者， 这是不是算是国内来说很大的一个平台了？就是在体量方面， 对对对，应该算得上是，因为就是从作品量来讲，妖气应该算得上是非常大的一个平台了 啊 啊， 就会有很多很多有人气的漫画作者，有人气的漫画作品都会在我们这个妖气平台上面。那有没有就是我们有没有自己主打的一个风格或者特色，就我们更加欢迎什么样子的 IP 来进入吗？会有这样的挑选吗？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妖气本身是一个就包容性很强的平台 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台里提供更多的是一个公平和开放的环境， 嗯， 就只要你咱们严格讲说符合社会主旋律， 啊， 对， 你喜欢这个， 你喜欢，嗯，啊，它又符合社会主旋律，没有触碰底线，我们都会给它一个展示的空间。 嗯， 而站内呢，包括说现在像刚才咱们刚才片头看到的， 嗯， 镇魂街那种燃麦，镇， 嗯， 魂街厨风， 嗯，非常热血的， 啊，对对对，石， 嗯， 冷开封这样搞笑的， 对 对吧， 嗯？ 然后还有包括像黑瞳这样的惊悚类的， 嗯， 然后以及包括像一些咱们比较敏感的，可能是耽美类的题材 啊， 也会有，也会有，然后都会给他一个很公平的展示空间， 确实很有包容性啊。啊，那我王轩大大觉得呢？你就是就职有妖气之后，你自己会觉得我们就职的公司，我们这个所做的平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平台？ 其实和陈露刚刚说的也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平台的包容性会特别强， 嗯， 另外它会在每个分类每一个特别的题材里面都会有很强的作品去包容，并且去带着其他一些新的作品去提升， 嗯， 其实妖气的话更多在这么多年来说的话是作为中国动漫产业的一个特别加速成长的一个企业公司， 嗯， 它不光培养了用户，还培养了很大的作者， 作者是吧？ 对对对， 嗯， 他们有这样发稿的平台， 对对 对， 对 于大家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也是很有帮助的， 嗯，对对对， 只要有想好的想法和创意就可以尝试， 就比如说咱俩现在画了一个人，只要觉得不违反三观什么的，符合主题，符合这宣传精神， 没准就能 被 那真不一定。是因为咱们还是有一个审核的流程的， 嗯， 就是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在每次我们每周开例会的时候， 嗯， 然后呢客服部的经理在反馈说我们最近压力好大呀，说为什么呢，说我们最近每天会有大概200多个学生给我们站里投稿 啊， 我们说为什么呢，他说后来我们详细的打听了一下，然后呢有一个学生终于跟我们说了，说是他们的老师要求他们说你们的作品，他们都是学美术的， 哦， 你们的作品只有在有妖气审核发布了今年才给你过， 就是才有这个学分是吗？ 对 对 对, 对， 虽然学校把这个作为了考核的标准， 这 个 不，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下，这样是就是一方面感谢大家对妖气平台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呢，除了说对我们的人的这个劳动量上，给了很大的压力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点，就是妖气在审核作品的时候啊。 嗯， 我们不仅仅是要看你的这种画工，看你的这种美术的水平， 嗯，主要 还要看 故事吧。 对，还要看一个故事的完整性，嗯。就首先你要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就咱们看漫画经常会提到说，有时候坑了， 嗯， 就是这个作者画的一半画不下去了，不画 了， 嗯， 就是对， 没了， 嗯， 这样的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这样， 嗯， 对对对，所以你像 你给大家一个完整性，你别我看到正兴起，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人看，就我只有我这一受众，然后没了， 对 吧？ 对对对， 嗯， 对， 嗯， 所以还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的流程的， 有始有终嘛， 对对对，所以。你说如果作为考试作业的话，那你毕业了， 嗯， 你不画了，那这好几百部作品那不就 对， 啊， 嗯，其实刚才这个王轩大大也提到了说，就我们这个妖气平台还是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的， 嗯， 我听说我们妖气也是一个比较励志的平台，是不是？好像在成立初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或者瓶颈？ 就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对这个平台认可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其实幺七可能大家目前为止看起来的话觉得还是一个蛮大的平台，其实我们走过特别特别惨淡的一面， 曲折的路。 对，包括幺七的平台，包括幺七的作者，其实大家都会走过。其实幺七今天能八周年嘛，今天是第八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其中有一年的话，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是石冷第一期上映的时候，当时我们去石冷有一集去和雪碧做那个去合作 合作， 对对对，当时去做合作，做合作的时候，当时雪碧就出了一个问题，说我们觉得这个合作挺好的，动画也拍得不错，但有个问题，我想找一个知名的声优过来。当时妖气其实为这事挺犯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妖气 那时候石冷还是处在这个筹备阶段， 对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石冷一的大电影之前，那个石冷只是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时候筹备阶段，那个时候挺难的其实。然后当时雪碧说我们需要一个知名的声优或者一个知名的明星之类的，妖气大概推脱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话，抱歉，我们没钱。对对，这是真的，当时因为是没有钱， 无奈的现实。 对对对， 其实就是别说妖气在成长的八年中了，其实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就直接平静了，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平静了，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平静了。 对对对对， 怎么把它从一个论坛真正要做成一个企业，一个 那个时候就是在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妖气有四支柱，就是妖气的就是四个核心领导人， 妖气君， 对，妖气君就是其中一个，然后不懂技术底呢，然后再去融资的时候，就是再去考虑说创立一个公司，然后我们需要资金支持，然后找投资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直接平静了，谈了很多家没有机会，然后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投资人愿意投我们了，都到最后快签合同的时候了，突然间人家反悔了，人家不投了，然后后来也不好问， 这个很惊天霹雳啊， 对， 这个， 也不好问，就是对大家打击也很大，也不好问，然后后来呢几经打探吧，很委婉去了解到最后结果是，人家说周边所有的朋友都告诉他这个没前途，肯定要赔，你不要投，那人家就直接就不投了。而且曾经还有这样，王轩刚才提到的，就是曾经还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大家可能有百度的时候，都可能会在词典上搜索到，妖气被称为一家没有营收能力的漫画平台。 啊，真的吗？ 真的吗？ 好打击人啊，扎心了，老铁。 那天我们搜，好像现在还在百度上还可以搜得到，你搜百度的词条还是这样的。 因为确实很难想到你们的一个营收模式，其实。 对，因为是这样，首先啊。在最早期的时候，06年到08年、09年，甚至09年以后的一两年的过程中，就是，那个时段属于什么呢？大家可能知道《火影》，知道这个《海贼》， 就很多日漫都在占据着我们的市场。 国内的市场是这样的，就是宁可去做日漫的盗版生意，也没有人愿意做国漫的版权生意，因为不赚钱。 没有人敢去做好的原创的东西吗？ 因为没有人去看， 对，因为。一方面没有人看，也没有人会发掘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真的从石冷以后才开始体现的，那个时候大家没有人看好这块，所以都不觉得它会赚钱，而且呢就像刚才这个徐可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人会想到它的盈利模式。 对，这个很难想到， 因为而且包括说笑到今天，大家可能为内容付费这个事儿不会再去考虑了，我在优酷上或在爱奇艺上看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剧集，VIP 那我冲就冲了，十几二十块钱甚至百八十块钱无所谓，但是往前退十年，你说我要看一部漫画 去付费， 付 很难，是不是？ 他肯定的，他马上他第一选择是我去搜一搜有没有盗版的网站， 或者人搜一搜有没有别的，就总有人刊登。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做这块市场，所以当时妖气也是在一种赌的状态去做这个。其实妖气到今天也是在做很多去赌的事儿，赌赢了就赢了，赌输了那也没有办法， 没办法了。 对对对。 那平台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或者怎么去度过这个难关呢？在当时那种非常艰苦或者逆境的条件下， 有没有融资成功的情况下， 其实当时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先把作者去养起来，因为，作为一个内容平台，如果你没有内容，那么其实你就永远不可能有用户。 了， 对对对。然后，但是当时国内那种状况呢，是作者本身也是很窘迫的，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传统媒体，很多作者去发行的时候，可能更多的选择是纸媒，但是纸媒，如果你比如说你做书做发行。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一个风险，很多可能会采取就是我书发行了以后，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后才会给作者结稿费，因为确认我不会亏了才会结，所以就现在我们站里也有作者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会说，可能到今天他曾经的一笔稿费都没有拿到过， 就是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去拖甚至说不给稿费的情况。 嗯， 而且那个时候作者稿费给的也特别低，给的也特别低， 生活状况总体 来讲几方都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逆境的情况下。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像咱们现在站内有一个非常大咖级的作者，然后他就跟我们讲当时他的一个经历，就是他画了一部很好的漫画，然后呢他去找漫画公司，然后呢去做发行做，然后人说啊挺好的，你画吧，说我们给你付稿费，你画吧。然后那作者也很高兴啊，有人给我稿费了，我可以很好画呀。然后作者就问他说，那您能给我多少稿费呢？说我们这儿给的稿费都比别人高，你就放心画吧。然后作者还我很好奇啊，他说那您大概能给到什么水平啊？他说50块钱一页。 那 50块钱一页 啊，这相当于属于一个不太那个。 作者画一页最少需要几天的时间， 而且他 还不如去工地搬砖呢。 你不能单看这一页，因为他漫画是一个整体的故事。 对对对， 你说这一页才50块钱， 对， 就说白了太廉价了。 对， 太廉价了。 你想，作者画一页可能需要2天甚至3天的时间。说句真的，当时实在话，还不如去搬砖呢。 嗯， 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是很少有国内说是全职的 漫画师。 那后来大家怎么度过的这个难关？就是妖气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好像我们已经找到自己方向，我们好像生活的也可以稍微好一些了， 生活可以自理了，是吧？ 妖气从来没有生活太好过，因为在最初的时候吧，我们妖气采取的态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给作者结算的方式，就是最早要去说我们平台漫画要做一批收费，跟作者去谈，我们可能考虑后续的一些版权上的问题跟作者聊，作者都不在乎，大多数作者都说无所谓，你想后续怎么做你就都拿走，你想要什么你都给你，我们只是关心一点，你会真的 稿费， 你真的会给我们结钱吗？因为 就他们的要求很实际。 对对对，当时要求告诉他们说我们结，而且是月结的时候，哇，作者好开心，好，你要什么我给你画什么，就当时就是这种状态。你到今天了，你说这种稿费月结呀，或者是我们现在是按章节结，当时提交了就给费用，这都很常见了，这在行业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状态。但是在当时，在零几年那个年代，确实是改变了一个行业的这种状态。 其实还是一个时间吧，发展的一个。 然后我们小寻说，现在当作者还挺好的，也想学画画，也想画画了。 确实，现在的作者， 现在作者是吧？ 其实目前为止的话，妖气平台的话，后面有妖气的大学，就是作者大学。其实它是面向于那些想画画、目前不会画画的人，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让更多的人能够拿起画笔。 是个什么？是个实际的学校吗？就实在。 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于网络上的培训，会有视频类的东西， 会带一些指导， 对， 一些建议。 包括它，如果你又是画的画风特别好的话，会得到那些一线的 IP 的一些作者的支持。 对，确实让我们看到，就是妖气上面有很多精品的 IP， 这些 IP 的出现或者这些 IP 的孵化也离不开我们优秀的漫画作者，包括我们辛勤劳动的漫画编辑，是不是？那不知道像我们的作者包括编辑，你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说编辑吧，其实编辑这块说起来的话，编辑是一个特别辛苦的行业，因为他有时候会去催稿，比如说像《小时代》里面的催稿，其实编辑真的有那样， 就到人家家，到作者家里去催，是吧？ 因为我们 真的是这样， 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有的事情就是说，可能编辑真的是要陪作者去聊天，去谈心，然后去 引导他， 对对对对，去引导他 创作， 对， 对， 那 是创作， 是创作， 是创作。 那包括说作者方面呢，作者是不是现在会有很大压力吗？对于漫画作者来说， 其实说真的，妖气的作者的压力， 很小了吧？现在应该 很大吧？ 很大， 我觉得会有一个分化，是不是？ 找的压力是吧？ 对对对，他内容创作的压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妖气的作者很少出来去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 并不是不想，而是没时间。 对对对，因为他们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上面。 也不仅仅是没时间，有很多人可能就不适应，不是他不适应这种环境，就是他每天都是窝在家里创作，每天都是就是妖气上，对对对，他有一个漫画就是专门描述一个作者的一天的，然后他每天都是创作，起来就是创作，创作完了以后就是吃饭，吃完饭以后就是日常的生活，然后睡觉，睡可能也睡得很晚，有时候可能半夜起来有灵感了再继续创作。 对，精力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之前其实有过就是回馈粉丝场嘛，我们要求这个作者说帮我们做一场直播，然后作者很干脆，上来开始就 我也不会说什么，我就画，你们就看吧。 啊，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现场创作， 一直在画，你知道吗？画中间最多的话也就是 也 你们还想看什么，我再给你们画一个。 这算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独特的和粉丝交流。 对对，他用自己的方式在用粉丝交流。 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没错。 然后现在呢，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声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在这儿先要谢谢大家的小礼物，谢谢大家。 啊、怎么送礼物了吗？这块我看看。送礼物了。 啊，是的，谢谢。 谢谢啊。 然后在下半场一开始呢，还是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有妖气平台的运营总监陈露以及产品总监王轩，欢迎二位。 欢迎欢迎。 来，再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关键这个名儿一说，你知道吗？自从他们介绍完这有妖气，其实说实话啊，在我个人第一感觉啊，他跟我说有妖气的时候，我觉得啊，这是一家公司。但是在你们给我讲完这故事，刚才他介绍有妖气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家很名字很不正经的。 但是在做着很正经的事情，在做着很专业、 哎、很奇怪、 很优秀的动画、 对，他们跟我说之前，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公司。你们跟我讲完这故事，我反而觉得有点 讲完这故事，觉得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是 妖 气缭绕，是不是？ 好、啊，他们有的人还管我们叫有骚气。 哎，其实当时、啊、 好坏有劲。 对， 上半场讲的时候，我就本来想插一嘴，我说因为不叫有仙气，叫有妖气，是不是因为有妖气比较骚气？ 因为有骚气， 对， 就是如果有机会到有妖气去参观一下，你可以看到各种的小细节都透着妖气， 都透着妖气啊！ 对， 也是你们的企业文化，是不是？ 对对对， 应该这是诚心设计的啊。 那肯定是了， 对， 不是诚心的、 啊、 应该里边人就这样 啊， 是个性使然。 有没有一些小例子可以给大家、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主色调它就是纯绿色的、 啊、 就是妖气的，然后 大家都非常原谅。 对对对对对、 啊、 你比如说几个细节吧。 好好好， 就是我一入公司，我最初的体验就是当我上洗手间的时候，可能男洗手间嘛，对、嗯、啊，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嘛、 啊。 我们不是，我们会画四张图，四张这个火柴人的图，然后 我知道了，太啊， 不是，是告诉你正确的如厕姿势、 啊， 嗯，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拿大顶的，大头朝下的 啊， 有一个是做托马斯回旋的 啊， 还有一个是做金鸡独立的，嗯、然后我们公司发的厕纸上面是条漫。真的是条漫，就是把漫画印在厕纸上。 那你们这个厕纸的成本很高哎。 是啊是啊，就是而且每一卷都是一个故事，每一卷都不一样。 哇、 哦！我们都没人， 我的老天、啊， 没人敢用，没有人敢用，怕掉色。 所以大家都自备纸巾去上厕所。 对对对， 这还得看这个纸的质量。 公司后勤 质量还是挺好的。 公司后勤部刚开始印了十卷，说啊，赶紧催作者画，下个月要更新了厕纸。结果发现作者画出来了100多卷，厕所厕纸一直没有用掉。 不是，哎，这您说，我特别想起了宋丹丹那个，村里人都急了，让你媳妇儿快画吧，村头厕所都没纸。 是，而且你说作为作者的角度来讲，如果自己的作品被印成了厕纸，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那是一种其实挺好的，因为你上厕所都被我给洗脑，你知道吗？就连你上厕所都得看我的漫画。哦， 对啊，你想啊，对啊，做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把厕纸印多一些，然后发到各个公共厕所？因为我觉得去公共厕所最尴尬的一点就是上厕所没纸。 我们怕送过去的时候看到人会很尴尬，就是 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怎么解决。 你倒给我们想了一个很好的营销渠道，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对，这个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哈，想一想如何靠这个厕纸打出一片新的天地。 没准哪天你去到外面的公厕就看到有妖气的厕纸。 然后想到这是我们今天想到的这个创意，然后我也是这个创意的一份子，觉得满满的骄傲和自豪。 我以为你要说有妖气的盈利模式，到后来大家都知道哦，厕纸， 厕纸。 好的，好的，聊远了哈，还是来聊我们这个有妖气平台。那现在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平台是现在平台的业务是很广了，就包括现在大家看到平台的这种漫画业务，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影视，然后动画、游戏。已经是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尤其是你比如说最近刚上的，那么刚才您开头说的818咱们的《失冷二》就先不说了，8月2号上的《镇魂街》， 哇， 真人网剧，汪东城主演的，然后《镇魂街》现在应该也是达成了他的一个动画、漫画、真人剧三大成就，然后后续呢可能还会有持续的 IP 开发。而且《镇魂街》这个剧上了以后，在优酷的评分非常高。 然后我刚刚看到也有弹幕说这个优酷上的《镇魂街》一直都有在追。其实有的小伙伴可能还不太了解《镇魂街》，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IP？ 大概讲的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镇魂街》是咱们站内非常老，也是非常这个权威的一部作品了。也是一个热血燃漫。然后呢，具体剧情呢，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漫画、动画和真人剧都各有自己原创的部分在里面。 没错 对。然后呢，这也是真人剧上了以后，现在它的状态是这样的：真人剧一开始的数据让我们也很惊讶，优酷上线一天，点击量1亿， 哎呦 然后 没想到这个 非常骄人的成绩。 然后优酷上线3天，点击量已经超了2亿，然后到第5天的时候，点击量破4亿，而且实际观看用户，因为我们一次是放6集和7集、8集，这样很多集，然后呢，实际观看人数已经超过1亿，而且优酷呢，在它的评分里面评分9.5，它的热播剧排名第一， 哇， 这个是让我们很惊讶的，但是。也会看到里面其实会有一些意见啊，和这种建议，对对对，这种 说明大家还是在关注， 也在关注。而且呢，因为这块其实是有它一个我们绕不开的问题在里面，就是二次元向三次元去过渡的时候，对对对，一个突破次元壁的过程， 是是， 一方面是在这儿，就是因为你像《镇魂街》这样的漫画，其实它就跟《火影》跟《海贼》一样，你看《火影》做漫画很好看。火影拍动画也很好看，但是如果你看现在火影他也不会拍真人剧，顶多有咱们下了一些同人在下面去做 coser 去玩这些东西，但他不会拍，为什么呢？因为二次元它的展现的方式是很爆炸性的，比如很有张力的，包括说我的打斗的画面啊，尤其这种燃漫打斗的画面很热血，然后这种场景很壮观，然后呢甚至很多特效，甚至说很多这种像忍术啊，它可以很深度，很有意思。但是你放在三次元的领域里去展示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加特效是吧，咚咚咚加特效，但是呢它的实际效果也不会有二次元那么好，而且呢比如说你做漫画的时候，它是给了这个大家一个很好的想象空间的，就是我可以去想象这个打斗有多么， 就很多东西可以脑补， 对对对，而你在三次元呢它就很现实，它是一个虚拟和现实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1000个读者1000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可能认知都不一样了，而且呢 所以在改编真人剧的时候，这一些因素也都要考虑到， 对，所以无论是漫画还是动画，我们也都是做了一些原创。就而第二个问题也是在这儿，就是当你在你像我们也是，就如果我看过一个小说，我看过原著，然后当我再去看它改编的电视剧的时候， 恐怕也会有很多的建议， 因为先入为主了。 对对对，你像金庸老师，他的很多作品，金庸老师的作品都非常的经典， 无数次被翻拍， 一版一版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上线的时候都是，骂声一片。 但是大家都是骂完了之后还继续看， 对， 一边看一边。 对对对，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可能有人说：“哎呦，还不错哟。”对吧？ 过十年二十年就变成经典了。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这样的。因为你比如像《镇魂街》，他从漫画改动画的时候。也一开始大家不能接受阴阳番，它是两个故事线。然后现在呢，上真人剧的时候呢，然后有看过有漫画啊，或者看过动画的朋友呢，去看这个真人剧，它也有原创在里面，可能也不能接受。但是我想呢，再给一些时间，给一些时间，你会看到真人剧其实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魅力。 其实刚刚我们聊的是这个镇魂街 IP 的开发，然后这也算是漫画、动画、真人剧，然后三个板块都已经齐了。 对， 我不知道其他的 IP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计划，就是把他们以更多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呢？ 这个应该都会有吧，因为我们目前的话也只是石冷的话属于第一线的这些去尝试的作品，因为石冷目前来看的话比较成功，镇魂也比较成功，因为我们后续端脑啊，包括厨风，包括剩下一些作品它其实都会有相关的计划， 相关的改编计划，包括一些周边的开发。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周边的开发的话，这个说起来就很多了。因为我们之前有一部就是《开封》那部动画，当时那个周边是卖的特别好的，是一个等身的一个展昭的抱枕，包括一些其他的周边，那个是卖的周边真的 那个羞羞抱枕， 对对，1:1的羞羞抱枕，女孩子特别喜欢抱那个，对。 好像说的你们男孩子不愿意抱就那个女孩子型的抱枕，还真的要提出一下女孩子 下去聊下去聊 下去聊。刚才我们的王轩大也提到了10万个冷笑话，然后这也是这个传播度非常非常高的 IP 了。然后石冷到今年为止是不是已经走过了5个年头？ 对对对。 然后今天我们的邀请大家也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石冷5周年的纪念视频，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看，看看石冷陪我们走过了5年怎样的路呢？ 了不起的啦，就是说谎会变长，说实话会变短而已。哎呀！要不要我先帮你把船倒出来啊？ 谢谢，不用。 刹车油门离合，油门刹车离合。 大娃的能力， 南娃的能力， 四娃的能力， 七娃的能力， 这什么球啊！小姐看见，生意没过。 好， 抱歉，不要误会。我们要讲的完全不是你想的那个故事， 但是大家从来没有讨厌过你，从来没有觉得你是个麻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始终都是爹地最疼爱的孩子。 这辈子能当你的儿子，哪吒真的非常开心。原谅孩儿不孝，你们的养育之恩，哪吒只能来世再报了。 不要！ 石冷五周年，也非常感谢有大家的陪伴，然后有大家陪伴，我们的石冷才可以越走越好。然后第二部大电影下周五马上就要上了，是不是？ 今天你有看到吧？ 我有看到呀，我当然有看到了。今天是就是非常非常感谢啊，就邀请小伙伴给了我这个机会，作为听众的代表，是不是？然后提前去看了一下这个首映场的电影，我只能跟大家说，因为不能剧透，只能跟大家说脑洞很大，梗很多，笑点很多，然后具体的大家可以在电影院里自行体会一下。然后这个电影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梗，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就像刚才说不能剧透嘛，不能剧透，我们只能说能说的部分。能说的部分就是，第一，石冷二这回它是一个在石冷的文化里面是一个承上启下衔接整部的一个电影。在这里面呢，有关于石冷的，比如说他揭露了，他告诉大家葫芦小金刚，包括葫芦娃，葫芦小金刚的能力是怎么来的，葫芦娃是怎么来的，对，葫芦娃为什么会有，对，为什么会有七个葫芦娃。告诉大家这个女王大人的 也不算前世，就这个女王大人怎么来的， 对，女王大人怎么来的，然后包括说鸟不拉屎大王的秘密基地是怎么被炸的，怎么被毁掉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经典的这个国内外的电影啊动画的致敬梗，我觉得也是笑点满满， 对对对， 然后剧情来说脑洞非常的大。 对这块来说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之前我们看的内部观影场，然后我们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就是有童年的人，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不是一个看过很多这种漫画的人，有些里边的你的梗你是真接不住，你 就可能只能看懂70%-80%。 对对对对对，真的能看懂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他不仅仅是里边有这个妖气的文化，有这个石冷的文化，他还有很多漫画的经典元素，真的是非常经典，像什么圣斗士啊，这个就不说了，再说就剧透了。 对，其实我觉得等到我们电影上了之后哈，上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官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就给大家科普一下的，就是我们里面所有的梗分别列出来，我觉得可以。 百科全书。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是从电影院出来，你会觉得哎，为什么那块是那样设计的呢？它是不是一个有意设计的点？你会很那个迷茫。我觉得看一看这个还是挺好的，以后有没有机会给大家做一个 这 个？这 可以啊，没问题啊。 会。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就是等正式上映以后吧，可能会在妖气的网站上看到一些相关的， 弄个精华帖就可以了， 给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时刻关注我们这有妖气的网站，以及我们有妖气的手机端的 app， 然后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漫画作品，包括一些精彩的资讯都可以看得到。其实刚才说到的10万个冷笑话，那这个漫画当时一出的时候就特别火吗？还是有一个逐渐上升的势头？ 因为当时这个漫画的时候，其实这个漫画的话，按道理来说的话，我们当时它是有很多人去看，但是它不是一部说组织为一个特别有逻辑性强的故事，但是我们当时就选了这一部，因为它无厘头，因为它很多东西特别有特色， 而且它随心所欲， 对，特别配得上有妖气这三个字，根本不讲道理，没有任何逻辑， 对，就是， 所以我们当时就拿它作为一个爆点去做一个尝试，结果一步步石冷真的走出来很不容易。 好像第一部电影出来之前还挺坎坷的，经历了众筹，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第一部是众筹的，因为妖气这个漫画，石冷这个漫画啊，最早的时候，没有人去看好国漫的这个发展，从同时也就不看好站内的一些作品的发展。最早你要说石冷这个 IP 值多少钱，那时候大家没有 IP 的概念，可能会认为在那个年代吧，也就是100-200块钱。这100-200块钱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一页稿费的价格，就是你画一页稿费，我给你200块钱，那它就值这个钱。那它什么时候可能？但是当时我们还有作者，包括韩武本身，包括我们站内都不会认为说就只到此为止了，我们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玩。然后我们再不断去努力尝试，直到有一天有人找我们说，哎，我们给石冷做个动画吧。当时包括站内，包括石冷，包括那个韩武，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你疯了吧。你是不是疯了？但是呢，后来大家一步一步去尝试，我们也想可能更多的去探索，结果呢，石冷的动画片一炮而红，很多。 我怎么觉得提出这个观点的人简直就是乔布斯啊。 对对对，就是当时我们也在尝试有哪些更多的玩法嘛，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瓶颈在里面，然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们把石冷做出去，一下石冷一炮而红，然后之后呢再到石冷的大电影， 石冷大电影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国产电影特别的悲催，特别的悲催，所以呢，资方市场也不看好，所以最后我们采取了众筹的方式。当时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5000多人众筹了130万， 哇， 然后才有的这个石冷一，然后呢，也是咱们国内第一部原创动画票房破亿的。当时是1.2亿， 创造了一个记录。 对，然后后来才有的什么《大圣归来》啊，后续的一些对于这个市场的持续看好，也是到那个时候，所有这个行业里面才会看到 IP 的价值，以至于到今天，你看跟作者去签约的时候，作者都会跟你谈后续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很重视这块，因为能看到 IP 的价值，能看到很多 IP 的玩法， 那具体来说，就后续的一系列的开发的过程，现在有没有定下一些？就是我们。有妖气旗下的一些作品， 现在是这样，刚才也聊到这个问题，就包括说，咱们现在的，你比如说石冷啊，有这个漫画、动画，有这个舞台剧，然后后面可能会有真人剧，然后有现在有电影，还有这个手游现在已经出到了第二代，是石冷一、石冷二，然后呢，还有包括刚才你说周边是很普遍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觉得应该这个行业还有很多更多的可以玩。然后包括说妖气旗下的 IP 还有很多可以有打造的空间，包括什么看到的镇魂街呀、厨风啊、端脑啊、蓝翅啊、开封啊，包括开封今年也是上的动画，然后呢 镇魂街好像第二季是在年底是不是要上 保密、保密，敬请关注 好， 后面很多大 IP, 总之会有 后面很多大 IP 已经在我们的排期里面了，然后我们内部会有一个节奏出来，然后但是呢现在呢不方便 具体透露， 别说了， 那有没有一些能让大家现在尝到点甜头的，比如近期就可以看到的新的动向动作，有没有？ 那就是818石冷二， 那就是818了就锁定818了 对 那这次对石冷二的票房两位有没有一个自己的预估预判？ 其实按照我来说的话，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看过一遍了嘛，我觉得《石冷》这部电影更多的是我们向自己的童年的一个致敬。所以我自己还会再去买一张票去电影院再看一遍。 其实你已经是看过内部观影会的人了。 对，其实我觉得它是一部真的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去致敬的，就是有童年的人去致敬的一部电影，因为它很多东西，刚刚陈璐也说到了，里面会有我们的童年等等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挺看好它票房，我觉得它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看。 因为你有的时候看真的会自己会心一笑，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你之前自己小时候可能非常喜欢的。 对，它不光是会心一笑，其实它有一些东西是触及到你灵魂深处的东西，其实看完这你会很感动，觉得那些我觉得真的挺不错， 还是出自自己的热爱。 轩轩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那我陈璐呢？ 就是他从感性的角度上来解释了，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实，首先我们从作品质量上来讲，这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石冷》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这种国产漫画。无论是你看过它的画质、 制作， 对它的制作，包括它的音乐，包括它的剧情，包括里面的节奏把控都是非常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去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赶上了一个并不怎么好的档期 啊， 《战狼二》太火了，对对对，这个。不过确实是《战狼二》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电影， 没错， 能把主旋律电影能拍成这么好的一个商业片，真的是非常优秀。但是我们作为这种片方来讲，和他们撞在一块儿也是压力很大，压力真的很大。但是我们依旧觉得就是， 但是再过8天应该也就差不多了吧， 也 会好一点吗？ 也不一定，而且后续的话也会有其他的电影会进来，然后呢，就是竞争总是会有的， 很激烈， 对， 这个片场竞争很激烈， 暑期档嘛， 对， 暑期档一直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对石冷的信心还是比较足的，因为第一我们看过，第二呢就是我们做过一些测试。就是很理性的这种东西。第一呢，我们做过两种方式的测试，一种是那种7人组的观影场小组测试，然后呢，我们请了很多组的人去做，然后呢，给用户去发一些这种意见的反馈，我们会看到有80%参与测试的人都会表示说愿意去为石冷去传播，就是愿意告诉身边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去安利， 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全国35个城市。做了35场的这种观影测试，是很大的那种场，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收到了很多这种用户的很积极的反馈，然后呢，评价也都是很高的，所以呢，从这些很理性的东西上来看吧，我们还是对票房很有信心的，虽然压力很大， 加油加油。那最后一点点时间，两位不妨在不剧透的前提下来号召大家来观影，好不好？讲一讲哈，每个人说一个 特别吸引， 这很难，这个 难 度太高了， 这难度非常高啊！一个字不能提石冷二，还得宣传一下吗？ 可以提石冷二，但不要提剧情嘛，就可以提一些 梗是吗？ 嗯， 其实按道理来说，我看完之后的一个改变就是这个，刚刚有说过，这个作品特别有妖气。第二个，这个作品特别符合石冷的一些风格，因为石冷的一些粉丝会知道，就它里面会有吐槽。其实吐槽的话在第一季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第二季里面的话吐槽依旧是一个 很 对很另类的东西，然后大家可以告诉你原来槽还可以这样吐，这是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其实我自己来说一个，我觉得就是石冷二大电影我自己看完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观，而且这个世界观正在慢慢的补充完善不断的扩大，然后你会觉得好像你想要完全看到这部电影也可以在家先把这个动画补一补也是有好处的。包括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小金刚和女王大人这两个重点角色，他们也会在电影当中去揭秘一下就是他们之前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前生今世吗？ 对，前生今世。那么陈露呢， 在不剧透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剧透的压力啊我们已经扛了得有一个月了， 再没事再扛一个礼拜。 我们很早很早就看过， 你知道因为就是粉丝他们就是大家会对我们有诅咒，因为之前我们有这个来宣传嘛，然后就是因为不小心稍微剧透那么一点点哈，然后大家就诅咒我胖十斤，然后我发现现在这个诅咒好像正在慢慢的应验所以这次长了教训坚决不剧透。 说诅咒的这个人是干嘛的，怎么这么准啊？ 剧透胖十斤、 可能是种太阳的，可能小时候种太阳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陈露大大没关系，就是你的你可以你经得起胖十斤的考验。 不我经不起胖十斤， 连声否认。 就是你知道吗，在内部观影场也不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所有的邀请员工都有机会看的，就是只有20个人看过内部观影场。 那快点，那赶紧给大家安利一下好不好，作为这幸运的20人。 对， 不敢 。不过可以说的是，如果你是一个石冷的粉丝，你想了解贯穿石冷始末的故事，那么你想了解女王的陛下的前生今世，你想了解小金刚能力的来源，你想了解很多石冷中你不了解的东西。 想看喜羊羊，我看我们当不当真说。 对，想看喜羊羊可以。 对，也可以。 如果你是喜羊羊的粉丝，也可以去看石冷。 所以越来越好奇了， 喜羊羊的粉丝也可以去看石冷。你是圣斗士的粉丝，也可以去看石冷。你是周杰伦的粉丝，你还可以去看石冷。 对， 石冷这次涵盖的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广。 那具体的剧情还是要大家在电影院里面去一探究竟。 其实这陈露这话我总结一句，只要你活着就去看石冷。 基本上可以说只要你年满3岁以上能听懂中国话，你就可以去看石冷。 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7，再次感谢我们的陈露王轩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 感谢二位， 辛苦辛苦。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如果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都有很棒很棒的节目，真的只要你打开收音机与我们相遇，你就会感觉到惊喜。 是的，然后呢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严摸摸将做客直播间，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小裙子，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摸摸是一个重度的小裙子爱好者哈，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超强的洛丽塔文化大科普，大家明天晚上8点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啊。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那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明天见，拜拜。是都未成为天神，当然他天生会拯救世界灵魂，做到人生成长打破宇宙平衡，能够内心火热的雅典娜女神，穿着这份坚定渴望爱情的女人，向上的神就是个玩的萌照。